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关注执行的案件。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介绍一起一个让我们听起来唏嘘不已非常沉重的案件，因为这是一起刑事附带民事的执行，而在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呢，直接导致了一名被害人的死亡，这又是一起因为感情而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一条年轻的生命因为一段长达十几年的畸形的爱而让自己的生命在非常美好的年纪画上了句号，这起案件同时带来的又是好几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案件的发生到底是怎样的？这起案件最终在法院判决结束之后，在执行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将请到法官和各位听众朋友来详细介绍。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案件案情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张新明。 这个案件呢，从简单来分析的话，它应该是一种是一个情杀的案件。这个被害人呢是董某，加害人李某。董某是一名男性，李某是一名女性。 女性。 这个董先生和李女士在十几年前曾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两个人呢当时谈的比较好。 他们俩是未婚状态呢还是说都是已婚有家庭的呢？ 当年李女士已经成立了组成了家庭，并且已经育有一女。但是董先生当时年纪比较轻，要比这个李女士小大概七八岁。然后两个人呢平常谈的比较来，然后关系也比较好。后来呢在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呢，李女士就和董先生产生了这种感情，两个人呢希望在一起。 就是姐弟恋呗。 对， 是吧？ 是这样， 姐弟恋啊， 应该是这样。 那这两个人就是李女士并没有离婚，董先生那时候是单身，没有结婚。因为这样的一段感情啊，注定会有特别大的波折，而且呢会引发很大的矛盾。那后来这个感情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对，正像您所说的这样，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李女士后来是因为这段感情结束了自己原来的婚姻关系， 离婚了， 离婚了，孩子也归了原来的丈夫所有。董先生呢，带着也将自己跟李女士相处的这个事情，和自己的父母做了交代，比如就谈自己我交了女朋友了，但是呢，这个董先生的父母呢。因为李女士毕竟比董先生要大上七八岁，而且还是已婚，然后离异状态， 然后呢还有过孩子， 嗯， 所以对这个他们这俩的这段感情是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哦，男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哦， 为此李女士还曾经到过男方的家里， 哦， 以死相逼，希望对方家长能承认这段感情。 哦， 但是对方的家长呢也是就是董先生的父母， 嗯， 也是很坚决，坚决不同意。后来呢在他们的这种管教下， 嗯， 董先生也和父母说，我们两个已经不在一起了，结束了我们这段恋爱关系。然后他父母在随后的几年里也为董先生介绍了一段新的感情， 嗯， 并且两个人在两年以后也结婚，甚也生子了。 哦，那董先生真的和李女士结束了这段感情吗？ 实际上并没有。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断断续续甚至达到了十年以上仍然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哦， 应该说是还在外边租住了其他的房子。 嗯， 啊，两个人等于是董先生在保持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的同时， 嗯， 和李女士另外在外面还有一段感情家庭生活。 哦，哎呀，那这事还挺复杂，这回倒过来了，变成了这个李女士是单身的状态，因为她离婚了，然后董先生反而结婚了。 对。 哦，那他们俩这个关系又是名不正言不顺了。对啊， 是这样。 嗯， 而且呢据我们调查所知呢， 嗯， 李女士呢本身从小可能生活状态都不是太好。 嗯， 比如就是从小有过这个长期的不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结婚以后和丈夫也不太和，并且包括自己的亲生孩子跟他的交往也不是联系特别多，嗯，导致就是他家周围的亲属对他的评价都是说情绪容易激动， 嗯， 然后心眼比较小， 嗯， 容易比较产生过激的一些话语，哦，甚至行为 啊，容易走极端是吧？ 对，走极端 啊，这个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可能性格比较偏执的人呢，通常都跟他的从小的生活环境啊、受过的教育呀，啊，包括遇到的一些生活的挫折都是有关系的。 对， 嗯， 对，是这样的。 嗯，好，那现在是。董先生在有婚姻有家庭的情况之下还和李女士继续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地下情的关系。那后来呢，接下来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引发出了一个刑事案件？ 应该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李女士毕竟从性格上来说有一些偏执，而且呢为了这段感情她做出的牺牲也相对来说很大了。 嗯，对， 她牺牲了自己的感情，自己原来的婚姻，孩子也不再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嗯， 而且他的这段感情正像您说的永远不会被人承认，所以呢可能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矛盾让他越来越觉得，特别是董先生， 嗯， 在有了自己的婚姻家庭以后让他觉得他的这段感情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嗯， 经常会因为一些琐事跟他的亲戚，因为这是我们一些在案的证人交代， 嗯， 说一些比如我要杀人呀，我要报复啊，我被骗呀，什么这些话语。 哦， 应该说是不是， 嗯， 啊，他原来寄希望于自己的这段感情能够有一个最终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但是他可能等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咱们刚才介绍过， 嗯， 他这呢感情维系了有十余年。 就是个李女士的这种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其实是，付出了这么多，是吧？ 对， 啊，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付出了这么多的光阴，而且还和自己的这个丈夫离婚了啊，她的确觉得说付出了这么多应该有所回报，但是她却发现我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得到一些什么，这种心理的这种失衡啊，是可以理解，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后来就是两个人。我跟您介绍， 嗯， 他和他的很多亲属都在打听一些，就是什么地方有卖老鼠药的， 哦， 什么地方老鼠药那种，药那种无色无味的， 哦， 而且要毒性比较强，能够毒死大老鼠的， 哦， 他经常打听这些消息， 嗯， 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吧，他有一个亲属去云南，他还想让亲属从云南给他带一些老鼠药回来。但是，最终呢，他的亲属也没有给他带回来，但是告诉他， 嗯， 北京的某一个地方有一批发市场，批发市场里什么东西都有，你可以去那儿看看。 哦， 而最终也确实是这个李女士到这个批发市场，买了一种剧毒的老鼠药， 就真让她买到了， 真让她买到了。在某一天的晚上，这个董先生，下了班以后，仍然是跟家里边的人说，我今天晚上可能住单位了，不回去了，然后 他经常这么说，是吗？ 对，他之前也有过这种表述，就是大概一周可能有个一两天，甚至两三天的时间，都会跟妻子说，他因为他上班的地方也确实离家比较远，他会说，我今天就住单位了，然后那个实际上可能好多时候都是去跟李女士相会。 那么那一天他也是这么跟家里说的，实际去找了李女士。 对， 哦， 而且李女士呢也知道董先生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他喜欢喝水，这个生活习惯其实还是很健康的，他喜欢喝水，尤其喜欢半夜 白开水， 哦，喜欢喝白开水，就是白天要喝很多白开水，半夜起夜也喜欢喝白开水， 对，这还真是比较健康的， 对， 对，因为我们说人的每天要饮多少多少的白开水嘛， 然后李女士呢就偷偷的把他买的这个老鼠药放到了董先生平常喝水的那个杯子里，因为它是无色无味的，就溶于这个白开水里。等到半夜董先生起夜的时候，他真的去喝了那个白开水，而且这个毒性是很强的，据这个法医鉴定啊，人可能大约摄入一克以上啊，就绝对是致死的。 那李先生喝了之后是很快就有反应了是吗？ 他喝了以后呢，据后来这个我们掌握的相关证据，就是医院的120救护，包括他们这个所居住的租住的房屋的这个邻居物业管理人员，都是说等到这个他们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董先生早已经就没有了这个生命特征，从病理上医学上判定就是已经死亡了 哈。那这样一种死亡后来又怎么确定他的确就是一个他杀，是李女士干的，这个情况您清楚吗？ 这个大概情况呢是据现场的第一手的证人证言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在抢救的时候都是问这个李女士，董先生是怎么回事啊，李女士当时也在掩饰，她也在说，她说她可能有心脏病，半夜的时候我也问过她，说心脏不太舒服，我说咱们去医院吧，然后她也没有答应，没想到后来就犯了病，挺严重的。但是到了医院以后，经过这个医院的这个相关的诊断，发现她并不是心脏病，另外呢董先生的家属在董先生住院以后也接到了电话，他们也认为董先生平常身体很好，从来没有过任何的既往病史，对这个情况也认为是这个他杀，所以呢经过进一步的法医鉴定，最终确认董先生没有其他的致死原因，只是从这个他的血液分析包括他的胃黏膜分析上认定了是中毒身亡。 哦，董先生去世的时候大概年纪有多大？ 只有30几岁，33、34岁。 哦，那非常年轻啊。 对， 那也就是说李女士40出头，差不多这个年纪，是吧？ 40出头。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呢，李女士作为这起案件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嫌疑人哈，后来经过相关的司法程序，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样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呢是被告人李女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另外呢由于李女士的这种杀人行为也是造成了这个董先生他的家属有经济相应的经济损失，共判处赔偿死亡赔偿金人民币53万余元，另外还有董先生的儿子被抚养人生活费，还有15万余元，还有丧葬费、交通费，2万余元。 哦，董先生还有一个儿子。 对，因为他后来他是自己有了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因为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这个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的。 啊，所以说呢，这个最后呢，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当中还会支持死亡赔偿金。 对 啊，我们现在的这种涉及到故意杀人的这种一审的刑事案件，这刑事案件当中，死亡赔偿金就并不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之内啊，这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扑朔迷离的案件， 当时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情节， 我出去外面推倒了沙发，然后来撞了就砍，被他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起案件的审判到这里就画上了一个句号。我想很多朋友听过了之后呢，都会感慨万千，这样的一段本来就不应该开始的感情，最后居然是以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果而画上了句号。几个家庭因此而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一条生命永远的离开了他所爱的人。虽然说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因为他的行为而导致的伤痛应该如何去弥合呢？这起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又遇到了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新明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这个案件的立案执行呢，是在判决生效以后，刑事案件移送执行以后，我们法院呢依照这个相关的诉讼执行程序，通过网络查控，对被执行人李女士，她名下的财产进行了全面的查找，也通过这个一些，比如走访现场，这种传统调查方式，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但是，始终是没有发现被执行人李女士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哦，这个被告人她在这个杀害董先生之前，他是有正式工作的吗？ 他曾经有过工作，但是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收入有限，而且他还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他在前面那段婚姻里边还有一个女儿需要抚养。 那他也没有名下也没有房子，银行也没钱。 对，没有。 哦，都没有是吗？ 他当时居住的房子就是董先生为他租住的房子。 他没有收入，也没有固定的居所。 我们通过统查的结果呢，是发现他在工商银行某支行里有银行存款，只有177元。 哦，就这么点儿。 对。然后在随后的几年里边，我们又陆陆续续大概2年多的时间里查了有个4-5次他的银行存款情况，并根据董先生家属提供的线索，也去核实了一个他在证券公司开立的一个股票账户信息，里面的余额也是仅有几元钱，不足以满足我们的执行标的。 是是是，没错没错。哎，这里我想问您一下，就像这样的刑事案件，因为法院已经判处这个被告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了，那肯定有些人就说，那你看他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了，已经死缓了，这些钱还要继续执行吗？因为他已经接受到法律制裁了呀。 需要执行。你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这是两个并处的。民事责任，你主要赔偿的是我们的受害人家属，也就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刑事责任是对自己，是我们国家刑事法律对你所做出的违法行为的一个惩戒。 这起案件也是这个申请执行人，就是被害人的这个家属到咱们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的是吗？ 对。 那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去世了之后，他的这个家庭情况怎么样？经济状况怎么样？ 被害人去世以后啊，他留下的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嘛，有一个年龄大概在2岁多的儿子。 儿子， 然后有他的配偶，另外呢，还有父母双亲， 嗯，双亲的年龄大概已经都已经到了过了退休年龄了，都在六十几岁了。 嗯 啊，然后家里边呢，嗯，因为是跟父母住在一起，也没有其他的这个，不是属于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哦，啊、董先生跟父母住一块儿，一家三口跟父母住一块儿。 对， 那他们家里人对这个执行啊，是态度很坚决吗？还是怎么样呢？ 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些小插曲。确实是态度非常坚决。董先生去世以后呢，被害以后呢，他父母、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都是作为申请人来申请执行的。刑事审判的阶段，李女士的家属还交来了2000块钱，表示了一些这个想赔偿的意愿。但是后来我们也去监狱里边与李女士进行过谈话，对如何履行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进行谈话，做她的一些相关工作。她自己呢表示对这个判决确定的这个赔偿义务是非常想履行的，但是自己呢、现在确实能力很有限。就是因为董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呢可能岁数也不是特别大。这个呢咱们也能理解，是吧？ 对， 在董先生被害以后的不久，判决作出不久，他带着他的儿子就离开了这个家庭。家里边就剩了董先生的父母两位老人。 因为董先生去世的时候33、34岁，那董先生的妻子肯定也最多也就30出头，所以说那他为了自己今后考虑重新再婚啊什么，这个几率是很大的。 这两位老人呢本身年龄都已经年逾70岁了，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儿子。 他们就一个孩子吗？ 据我们从那个刑厅这边了解的话，他应该还有一个姐姐。但是这个姐姐是亲姐姐还是不是亲姐姐，这样身心就是等于就是遭受了巨大的这种打击，失去儿子了。而且呢两位老人在这个岁数正是这个身体疾病缠身，常年吃药，两个人呢又是普通的退休职工，所以这个经济能力也是非常有限。 没错没错。 所以呢这时候他的这个儿媳妇儿又带着自己唯一的孙子离开了这个家庭。等于又受到了一重打击。两个人呢就对这个案件能否执行到位，心里边就也产生了一种寄希望于我们这个案件能够给他们的晚年生活执行到位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所以他们态度特别坚决。 特别坚决。因为他们也确实需要这笔钱。 咱们也去他们家里看过是吗？ 对，我们也去过他们家里调查过。家里面是那种老公房。 买下来了吗？ 买下来了。但是这个面积也是使用面积可能也就是在个40-50平米这种。 那不是很大。 对，家庭生活就是属于这种平平常常。而且还遭受了这样的大的打击，所以两位老人呢对这个案件的执行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求法院能给他们执行回来，而且还多次的到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些问题。但是呢一方面呢他确实也对法院我们屡次的这种执行行为就是我们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根据他们的线索及时核实情况，包括到监狱里去找李女士了解督促她履行这些情况，他们都表示认可，也理解法院工作。但是老百姓对执行案件的需求是很朴实的，就是满意没到那就是不满意。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